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进入任务世界后，宋纯阳孤身一人出现在了一间化妆间里，脸上带着化了一半的妆。手机在任务世界里是没有讯号的，他趁着这段独处的时间，把原本身的手机记录翻开，找到了他和关巧巧的短信记录。原本善没有删手机记录的习惯，而宋纯阳也从来没有查过原本善的手机，因为每日都会相见，实在是太过熟悉又太过信任。因此在看到原本善与关巧巧最早的短信记录时，宋纯阳觉得自己仿佛从来没有认识过原本善。在自己进入任务世界前一个小时，原本善对关巧巧说， 他去了，做好准备。 而在自己侥幸逃生回到他宿舍时，原本善大概是怕他听见，躲在卫生间里和关巧巧进行了一段对话。 怎么样？ 太棒了，他的阴阳眼是真的管用。 讲下你们的任务执行过程。 关巧巧迫不及待地进行了一番描述，像是个对服务员的服务水平极尽满意的客人。末了他说， 上次听你提起有一个阴阳眼的男朋友，我还以为是假的呢。 我原本也以为是假的，可是在图书馆里见到那些东西，我就不敢不相信。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 能怎么办？他当然是要陪着我了。 原本善，别忘了我啊，我跟小宋可是合作出经验了。微笑微笑。 我会找个机会的，加入我们吧，合作愉快。 合作愉快。 宋纯阳看得手指发抖，手忙脚乱地把手机揣起来，对着镜子发呆。西楼有些不忍， 宋纯阳，你正在做第八次任务。 宋纯阳不吭声。此时有一个剧组女场务来催促宋纯阳快些做好准备，可宋纯阳仍旧呆呆的不发声。西楼的声音彻底冷了下来，尽量不掺和任何感情道， 宋纯阳，第八次任务开始，请及时抵达片场，开始你的任务。 宋纯阳对着镜子，表情茫然，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。 罗罗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 西楼心疼得直发颤。 不，不是你的错。 宋纯阳小声问。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 是啊，为什么呢？ 西楼也不知道，他头一次痛恨起语言的无力来。宋纯阳浑浑噩噩地起身向外走去。因为主要演员宋纯阳的迟到，导演已经发了火，拂袖而去。片场正在收拾东西决定散场。宋纯阳转身离开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触发了什么死亡 flag， 他只想找原本善把事情问清楚。他在挂满照片与古画的古堡中逡巡了许久，直到原本善在走廊上叫住他，说让他进屋谈谈。宋纯阳想了想，跟了上去。谁知刚一进入房间，他便被人用手绢捂住了嘴，鼻腔内吸入了某样刺鼻的东西。宋纯阳睁大眼睛，身体却慢慢无力地向下软倒。在半昏眩间， 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声，是关巧巧的声音。他有点犹豫，蹲在瘫软无力的宋纯阳身边。 你确定要这么做？ 袁本善悉悉索索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出来。 做都做了，你问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意义？ 宋纯阳费力地睁大眼睛，看到关巧巧凑到袁本善的身边，看着他手中的纸张说， 这个靠谱吗？ 从上个任务世界的一本书里找到的，虽然不能尽信，但是至少比网上那些换阴阳眼的指导教程有操作性。 哼，你这话说的好现实啊。 嘲笑我之前不如想想，如果最后一个世界我们三个被分开，你我有多少存活下来的希望？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孩子，我拿了5年奖学金，我不能死，也不想死。死一个人总比死两个人好。 关巧巧不说话了，看了宋纯阳一会儿，发现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了。 他有两只眼睛。 一人一只。 他们又一次达成了堪称完美的合作。宋纯阳没有晕过去，他还能听到袁本山走近的脚步声。他在自己身边蹲下，摇头慨叹道， 你不能怪我，这是人性，我想活下去。 宋纯阳感觉到一种黏腻的液体渗入了他的眼睛，一股火烧似的疼痛从他眼底蔓延上来，宋纯阳却疼得喊不出声音来，他只有力气反复在心里喊， 姥姥，西郎，救我，救救我。 他反复呼喊着，直到疼得昏厥过去。等到宋纯阳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袁本善没有杀他，因为他只要不参与任务，早晚会被鬼杀掉，而现实里的宋纯阳就会像被橡皮擦擦过一样，彻底从世间抹消。袁本善与关巧巧也会渐渐遗忘宋纯阳的存在，干干净净，再无牵挂。古堡外传来静静的虫鸣，空气中竟是夜露滋润泥土的冷腥气。宋纯阳判断应该是晚上了，他怕黑怕鬼，袁本善却把他留在了一个鬼怪横行的夜晚。他找到一个角落蜷缩进去，捂住嘴不敢发声，不敢动作，他怕极了。最可怕的不是死亡，是等待死亡的降临。他想痛哭，却怕将那些游走的冤魂招来，只得拉起灰土为严重的窗帘堵住自己的嘴。西楼叫他的名字， 纯阳，宋纯阳，别怕，我还在呢。 宋纯阳崩溃了，他在心里哭着说， 西楼，你别走，陪我，我害怕，你陪我说话，求求你。 一向寡言的西楼陪他说了许多许多话，陪他度过了一个黑夜又一个黑夜。那些鬼魂迟迟没有来找他，直到第三夜，饥寒交加的宋纯阳才被一双冷白的手抓住脚腕，从藏身处拖了出来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小瞎子。宋纯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，他对西楼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， 罗罗，对不起，还差三次，对不起。 还差三次，西楼就要有一个完整的身体了。然而西楼并没有离开宋纯阳，连宋纯阳自己都不知道，在死后他变成了一缕魂魄，在那间他生前藏身的房间内徘徊。由于失去了眼睛，他总是撞墙。西楼出声提醒他，让他小心看路。 死后的宋纯阳每天的记忆都会淡薄一点，他已经记不得西楼是谁，每天听到他说话就会好奇地问他， 你是谁啊？ 我是西楼，编号3397，我是你的系统。 每天他们都会重新认识一遍，西楼一直留在那里未曾离开。主系统发来过两次警告，让西楼离开宋纯阳。如果宋纯阳的灵魂彻底消散，那么西楼无所归依，只能永远陪着宋纯阳的尸身过上一辈子。第一次警告发过来时，西楼保持了沉默。第二次警告发来时，西楼给出了回复。 他很怕黑，他需要人陪。 既然西楼拒绝前往下一任宿主身上，主系统便没有再管西楼。尽管如此，西楼仍只能眼睁睁看着宋纯阳的魂灵一点点溃散，却无能为力。直到某一天，一股奇异的力量侵入这个世界，那是一股来源不明的白光。白光的主人询问宋纯阳要不要与他签订契约，了却生前未能了却的心愿，他会派来一个人替他完成心愿。不知道宋纯阳说了些什么，西楼眼睁睁地看着那股白光把宋纯阳的灵魂绝了去。西楼着急了，正要呼喊，就感觉自己也被卷入了一道涡流之中。